科普的一个时间了。 对的。 嗯，当然这里呢还可以体验一些传统的文化。 嗯， 所以这是一个多合一的一个好地方了。 嗯 啊，带孩子来这里呢，首先解决了挑食的问题，还可以让孩子非常开心的和自己的喜欢的卡通形象一起玩耍。 嗯 啊，也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亲手实践的一些活动。 对， 嗯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 嗯， 这里就是可可蒙 Farm Village 啊，可可蒙小农园。 嗯。 好的，那到这里呢，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。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，要带大家去了解非常有历史韵味的地方， 嗯， 是京畿道华城的龙剑陵以及龙珠寺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再见。 拜拜。 拜拜。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你说再见了。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，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，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。本期节目由京畿放送提供素材，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